惆怅，我在默默守候着那份温柔，时光飞逝，岁月已过往， 静静的你忧郁的心上，你温暖目光映在我心上，不经思念变成最美的星光，相依。 我在红尘中等你，等你在今生今世， 我会永远等着你，等你来与我相恋。最美的相遇， 我在红尘中等你。 最美的相遇， 我在红尘中等你。 等你， 我在红尘中等你。